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我哋又听到阿明爷把声啦，咁啊，即系录音嘅今日咧，我唔挂，我就即系啊，好老实坦白同大家讲啦，今日礼拜四嚟嘅，咁所以如果即系今日嘅节目咧，就同即系琴日啊嗰、那个笑看太平山啦，即系有啲即系 overlap 咧，就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咁但系我哋今日都有新嘢讲，因为啊，即系华人民主书院阿土伯咧，哇，真系犀利啦，就请到呢个阿叶柳嘅师傅嚟过嚟，即系讲 talk 阿哥 Larry Diamond。 系啊，即系呢、這个 钻石教授。 系啦、啊，钻石教授啦。今日头先就开咗声嘅系吴博啦，系咪？ 我头先谂住咧叫佢啦，不如同我哋录一节呢个网上电台嘅、啊。因为我车佢翻去酒店，咁佢瞓着咗全程， 系嘛？ 系啊。 哦， 如果唔系，我就真系谂住你知啊，民主，因为佢肯定系倾向民主党嘅。 系。 咁咧就佢亦都系呢个所谓嘅 Journal of Democracy 嘅、好似co-editor。 哦。哦，咁唔怪得。 比较 open mind 啲嘅人。 咁唔怪得民主黨咁即係咁俾面啦， 咁啊佢係 NED recommend 我，叫我請佢嚟講下成個雨傘運動啊、香港民主運動點走，喂真係喂驚訝到不得了。 唔係其實 佢講嘅內容咧、基本上就係大中華交、加左交，即係佢 加呢個和理非非， 和理非非係屌，我唯一嘅 完全係票房毒藥， 唯一嘅遺憾就係其實。我後屘揸佢翻去嘅時候，當佢未即係喺個車度瞓着嘅時候，我同佢講：我話其實應該咧，我哋請啲本土派同你即係對話下嘅。 係， 我咧你同我哋講咩用啫？ 唔係咯，即係你自己喺度小圈子 圍爐取暖。 係啦， 係嘛？嗱，我呢兩日就會將佢嘅 speech 咧 擺上 YouTube。 Q&A 咧都系放上花生台嗰个 YouTube 里边。 OK， 咁大家留心听下呢个大中华交同埋呢个左交。 因为我见到啊边个啊四方好得意嘅啫，一开口咧就我要多啲刺激啊啫。因为我见到鬼佬好兴奋，我见到啫。 唔系咁佢啲英文 OK 嘅，Emily 同埋 Audrey 啲英文都系即系鬼婆咁嘅。 系我，但系我记得佢就其实因为其实呢两日咧就讲得闹哄哄啦，就系、呢个。学院啊嘅呢个前总编啊刘以正就喺度即系写一篇就叫做系一篇宣言啦，我们的时代宣言啦，咁就就开宗明义就讲到明咧，就其实我哋要为港独系争取一啲条件，其实系咁嗱，吴博你睇咗篇文啦，你讲一点先？ 我觉得嗱，佢最大嘅亮点当然系即系香港佢主张即系2047年之后香港要即系独立啦，成为一个所谓即系联合国认可嘅主权独立国家嘅，呢个系最重要的一样嘢啦，即系全个全面宣言里边。咁但系其实我留意到一样嘢咧，其实佢几得意嘅，即系佢咧其实佢有讲过成完一样嘢就争取港独咧非常之独立，即系非常之困难嘅。咁但系咧，佢要点做咧？佢就话要攻占社会上每一个阵地，包括街头啦、议会啦、商界、工会、媒体、文化界，缺一不可。咁好啦，咁既然要咁做嘅话，咁我哋即系点去平衡同策略咧？你知道攻占咁多个阵地嘅话，有啲好多比较保守嘅阵地，佢可能你对于呢个暴力嘅抗争唔系好即系中意嘅，咁但系你又 唔系？但系佢独立同暴力抗争系咪挂钩先？佢成篇嘅宣言里边， 佢冇讲， 又冇讲过呢一样嘢， 佢冇讲呢， 所以你冇屈佢，阿吴博大佬。 唔系即系我即系我知阿土伯就即系对吓港独就好有保留嘅， 咁系 系嘛？ 我应该咁讲，其实我系喺民主派里边嘅主流里边咧。我係最早認為咧，我哋其實無論獨立同埋呢一個統一咧，都唔重要嘅。只要嗰個地方嘅人民覺得呢一個方法係幸福嘅話咧，我哋 OK。 冇錯。 其次，我更加覺得咧，就係只有少國寡民嘅人咧，先至係最幸福嘅。 啱啱啱啱。 即係所以咧，就千祈唔好扣我大中華交。我只係因為左交嘅情結，所以先變咗大中華啫。即係老實講，即係有西藏、新疆、台灣。佢哋有自己選擇嘅自由咧，我係同意嘅。嚇、即係我唔係強求一個即係大中華嘅地方嘅人嚟嘅，我完全係對呢個冇感覺嘅。 即係我 clarify 一下我部書。 唔係，但佢嗱第一樣嘢，佢就冇講有冇抗爭嗰啲嘢啦。咁但係其實佢都講得好明顯，即係佢都講得好白，就係話嗱，事實上即係嗰個道理就好簡單嘅，就係、是、話喂，事實上我哋見到即係一國兩制其實嗰、那個即係剝食啊，即係其實嗰個剝奪嘅情況，即係嗰個破落嘅情況係越嚟越犀利，即係已經係完全係 break the promise。就算係而家我哋見到英國外交部都承認緊，就係話，喂一國兩制而家真係 名存實亡， 名存實亡。咁 問實， 你已經有咗即係咁樣嘅事實喺度，喂你仲係咪我哋仲要係接受落去咧？同埋就係話。喂，嗰、那個未來係屬於呢班後生仔嘅。其實佢講時代宣言，我覺得非常之貼切。喂，你諗下，喂，去到2047嗰陣時啊，我哋幾多歲啊？我哋幾多歲啊？喂，你話俾我，我34歲，我加到而家咁樣樣，35歲，我仲有嘅。但係嗰陣時可能已經攞緊退休金啊，啲咩嘢？係 退休啦，差唔多退休啦，已經。 幾多歲啊？嗰陣時候你70幾啊？ 你咪加咯，照加咯，加35年，咪70咯，70零歲。 即係我85。 系啊， 我可以投一票。 我都差唔多70啦，而家咁讲就。 你仲有命见到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佢系要为自己嘅将来咧，即系你谂下，喂，佢成日话啊，即系民主回归派，其实佢系扶咗我哋呢一代，系咪？即系为我哋，即系佢讲嗰样嘢说话就系话万分瓦解啊嘛，系咪？就系、是、因为你哋自己本身私定终身，就搞呢、這个即系啊！中英聯合聲明咁，然之後咧就令到我哋咧，即係喂你就係因為盲婚啞嫁先有家庭暴力啊嘛，係咪？即係你 唔係佢真係咁寫啊？ 唔係佢咁講， 佢咁講咪錯撚咗咯？喂，呢、這個 interpretation 咧、我覺得係有問題嘅。雖然當年咧我係16、17歲到啦、我冇份參與嘅過程啦、你知當年老共係最反對咩？三腳凳 係，我知我知。唔係，所以其實佢呢句説話有問題。 即 係 你係，如果你要屌嘅話咧，其實我哋嘅老豆老母係有責任的。 係， 我老豆老母當年係冇撚企出嚟話俾老共聽，我要求三腳凳。你記唔記得當陣時有一個叫羅寶動議啊？Lobo 啊，即係香港嗰啲紳士啊，即係mix 嗰啲鬼佬啊，啊，佢點講咧？佢就話喺立法會要求一個所謂嘅休會辯論，嗰陣時候叫做就話要求。无论中英两国签署嘅联合声明，或者系任何嘅协议都好，喺通过之前，唔该咨询我哋香港嘅立法会。哇，俾人屌到，老共就系用三脚凳嚟讲，对唔住，英国佬，我代表呢班人，唔系你代表佢，嗰阵时候有一个好大嘅争议嘅，我嗰阵时候啱懂事。因为点解嗰阵时啱读 Form 6 Form 7 我咪系咁一路睇报纸，唔知发生乜事。所以咧，某程度上呢、這个僆仔叫咩名话？ 刘以正。 刘以正，其实佢系即系歪曲咗个历史。 咁讲，我咁讲。如果佢话中英联合声明系万分瓦解嘅话咧，其实就等于就其实系承认咗呢个冇即系民主回归派系冇责任，因为其实中英联合声明系中国同埋英国之间佢哋自己嘅双方 冇错。 咁中间你唔系你三脚凳，你根本上系冇香港人嘅代表喺度嘅。 但系我谂，但系当时即系你香港嘅民意都发挥咗一定嘅嘅。 唔系香港嘅民意当 好消极嘅，其实系 香港嘅民意当阵时咧 唔同意就走啦啊， 维持现状 系， 因为佢唔觉得即系我哋啊老豆老母咧，我哋要屌柒佢啦。就係佢唔覺得香港係可以獨立， 但 係 當時 生存到嘅。 當時大部分人，如果根據當時嘅民意調查嚟講咧，維持現狀的確係當時嘅主流民意嚟嘅。 冇錯。 咁但係亦都有一小部分嘅人咧，係提倡呢個民主回歸嘅。 好少，但係嗰陣時候係邊啲人咧？就係而家做緊官嘅張炳良、 劉咩咧？即係呢個 劉乃強、 劉乃強、 張炳良、 會點。 冯伟光 点系嗰啲系， 甚至你乎可以扣埋杨森添，系嘛？吴明任、支流咁样，因为甚至乎 Q 仔啦，不过佢自己为咗自己开脱咗啦。因为 Q 仔当时系会点噶嘛？ 唔系，但系 anyway， 即系亦都唔因为佢哋嘅取态而左右到即系香港嘅前途啦。事实上都系，佢哋都系叫附和。 但系佢戆居在于咩咧？无论当阵时个学联都好啦，即系你系可以赖学联，因为当阵时个 你有冇份啊？ 冇， 你嘅中大嘅有份。 我嘅师兄就叫中大嘅会长就罗永生，即系而家喺文化研究系嘅左交嘅理论大师。同埋而家咧喺立法會裏面港大嘅會長叫葉建源，嗰兩個撚樣咧， 教育界嘅立法會議員， 嗰兩個撚樣咧就走去即系challenge 呢個戴卓爾夫人，因為當陣時戴卓爾夫人講嗰句説話就係話咧， 三條不平等條約係有效嘅。 嗯， 咁佢就話對唔住啦，其實你個不平等條約係冇效嘅，所以咧，其實中國咧從來擁有香港嘅主權嘅，屌嗰兩個撚樣，屌而家兩個都即係唔敢講啊，所以 係 佢代表學聯組，因為佢即係你知道啦，學聯嘅傳統就係中港兩大係玩曬事噶嘛，係 嚇， 咁啊港大又好少少。港大咧就最後收回呢番聲明嘅， 嗯， 因為佢程序出錯咗，好似話。我僆仔嘅時候即係讀學運歷史嘅時候，咁但係冇咧。其實除咗呢個港大、中大同埋呢一個嘅會點之外，其實冇乜香港人係贊成呢一個回歸。你問我僆仔嘅時候，我記得我 form seven 嘅時候咧，我阿 Sir 問過我，我話老共撚信得過喎，仆街。雖然我冇乜讀中共嘅歷史。我都認為應該係繼續維持現狀算鳩數嘅。當然呢個係我後期後屘改變曬立場同埋主意啦。因為咁撚好又冇乜問題，咁無端端交俾個瘋狂嘅政權做乜撚嘢咧？咁樣唔係呢個係我 position 嚟嘅嗰陣時候，即係未做學聯僆仔嘅時候。咁但係所以阿 Anthony 你點出咧？呢個僆仔咧係有個問題就係呢個咩名話？ 劉以正。 劉以正咧，其實佢有矛盾。 我知係有矛盾。 即係如果你話。香港嘅主流民意係支持民主回歸嘅，咁即係話你配合緊呢個中英兩國政府嗰個秘密談判啊嘛，或者係即係私相授受啊嘛，將主權交翻俾即 係。但佢事實就係、是、不因為香港人嘅意願而左右到啊嘛，呢、這個就係、是。而你諗下個時代嘅局限，就係話當時嚇即係身於壯年嘅香港人，其實都係一班新移民，即係對付呢啲即係自己嘅前途問題嘅方法，就係以佢哋自己最成功嘅經驗，就係、是、移民啦。新移民佢就係因為佢自己以前嘅國家嚇唔 Q 得掂，係咪俾人哋迫害先移民嚟香港？咁呢度唔得咯，咁我咪移民去第二啲地方咯，係咪先？呢度唔係我土生土長嘅地方，但係個時代局限嘅唔同之處咧，就在於咧，而家我哋九十後或者八十後呢一代僆仔咧，就喺你土生土長嘅，就同我哋新移民嘅上一代咧。即係主流嘅香港人唔同啦，就係因為其實佢哋自己有移民經驗啊嘛，係咪？移民係佢哋自己本身最賴以驕傲嘅一個經驗嚟噶嘛。但係我哋呢一代香港人唔同喎，係咪？即係佢哋真係喂係為住2047以後嘅香港係有一個擔當喺度去提出嘅問題。即係佢亦都講得好清楚，就係話喂之後係咪可以獨立冇人知係咪？但係我哋即係。都要提出呢一個選項出嚟，我哋起碼要製造啲條件先啦。即係佢都係講嗰一樣嘢，就係話我哋要創造一啲獨立嘅條件。你諗下，你就算獨立唔到，喂，你就算你十個獨立嘅條件，你創造到五六個，你都係相對即係以前嘅自治程度都高咗啲啊。咁佢亦都 唔係，我覺得策略上 係 策略上你咁噏下咧，我覺得 啱，係 冇壞。呢個係作為對同老共嘅談判籌碼、 策略籌碼。 你問我，即係2047年之前，四五年，自決，我唔會反對。 嗯 ，OK， 就但係你問我，你哋贊成呢一個嘅要求獨立，我都唔反對，因為我只係覺得呢個只係個 bargaining chips。如果今時今日嘅共產黨政權依然繼續存在嘅話，你唔撚使諗啦。只有點樣呢、正如今日 Larry Diamond 咁講， 係帶翻到去度啦。 就係、是、除非你中國民主咗。 嗯， 如果你中國一日冇民主嘅話，佢點會容讓你啲人可以第一公投都唔撚使諗啦？第二，你想獨立都唔撚使講啦。 咁啊，未必嘅，即係你如果你當中國出現咗一個好嚴重嘅政治或者經濟危機嘅話，咁佢即係嗱，好啦，咁香港到時又即係作反啦，有一個大型嘅佔領行動示威又好，咁佢為咗即係保住佢內地嘅政權，可能會對香港作出一某程度嘅讓步。呢、這個都係有可能即係發生 嘅。即係你話你阿吳博，你嘅意思就好似當年馬來西亞咁咯，我要甩身咯。 系啦，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现阶段我哋嘅研判或者系判断，就系香港依然系一个帮老共系做呢、這个 搵钱啊， 点讲啊，洗黑钱嘅地方嘛，你讲就系、是，我谂紧一个形容词，点样最好形容就系呢个生金蛋嘅鸡嚟噶嘛，仆街， 嗯， 系咪？如果我喺我嘅主权里边嘅，梗系唔捻同啦。喂，如果唔系佢点会咁容让你哋包仔喺度放肆啊？ 喂，如果唔係好似一國一制嘅時候 ，Anthony 你神撚早俾人拉撚咗啦，我哋一早俾人拉鳩咗啦，咁你繼續喺度放肆咯，係咪？因為你國際金融中心啊嘛，你要顧及國際形象啊，你唔敢鎮壓啊嘛，你一定要保有我哋少少嘅自由啊嘛，不過喺我牢牢控制裏面嘅，喂，還掂你班撚樣。都喺殖民地嘅管治里边做惯奴隶噶啦，屌有乜所谓啫？ 不过 你一个殖民地转去第二个殖民地，系嘛？ 你处理即系而家咧，即系叫做系无论系所谓城邦派又好，本土派又好，其实佢哋对于好多主流香港人或者系甚至乎 exactly 讲系九十后啦，其实佢哋有个即系其实系争取到佢哋嘅同理心喺度嘅，因为点解咧？喂，第一样嘢就系话，喂，其实佢哋相对于我哋一代咧。佢哋面對嘅赤化係更加嚴重嘅。你諗下嗰啲即係叫做係國民教育呢，其實已經係提前實現咗㗎啦，已經係。即係好似之前喂已經有報道講啦，喂有啲即係新界啲中學啊，而家都叫你寫喂我最敬愛的人是梁振英咁樣。 唔諗係嘛， 你唔係唔知呀嘛。 我唔諗知呀、 啊。真係。 喂我哋僆仔嘅時候我的志願啫，你哋有冇寫呀、啊、我的志願就係咩做消防員啊，做醫生啊。做律师系做警察嗰啲咁， 咁又叫你即系对住国旗做一个倾诉对象咁样样。 喂，但耶稣啊，大佬圣母像， 唔系你都觉得好离谱系咪？ 戆鸠咯， 唔系就系因为离谱，唔系因为其实我哋都咁，我哋同佢哋脱节，或者点解九十后唔听我哋讲嘢，就系因为其实我哋面对个赤化嗰个环境咧，系冇佢哋而家咁尖锐啊！你明白？ 仲有一样嘢就系而家香港九十后直接面对大陆学生或者年轻人竞争啊嘛。 即係諗下，喂，有好多大學生，佢係想畢咗業之後做 RA， 想做呢、這個即係做學術嘅。喂， 唔好話即係學術嘅做學術人，始終 吳博你又即係 學術界嘅當然係淪陷得好緊要啦。咁但係學術界做學術界人唔係好多啫，但你唔淨止學術界喎。你话做金融啊，做会计啊，即系各行各业都已经面对好严重的。 iBank 尤其系添，因为 iBank 系最讲 connection 噶嘛。 你老尾，你而家SFC 啊个总裁边捻个啊？ 咪系咯， 咪李小加，咪、啊、听到个名都知道靓啦。虽然佢叻仔嚟嘅，即系喺美国即系做咗好耐，大佬做咗一间即系名嘅 iBank。咁你证明？喂，如果有竞争嘅时候，我讲咗十次以上啦，屌你13亿人民，屌冇。top 嘅 0.1% 叻過你香港人啦、啊，大哥。喂，呢、這個其實係我哋 feel uncomfortable 嘅原因。 咁、所以但係佢你話我哋而家我哋呢代人啦，或者咁講成日話我哋要處理啲現實嘅問題，係咪？即係正如其實之前阿趙博都喺我哋呢邊即係登咗篇文，就係叫喂城邦派唔能夠自圓其説。佢講啲咩咧？佢篇好短嘅啫，我都可以讀一次啦。凡係主張獨立嘅人，必須要處理一個核心嘅問題，就係、是。獨立咗之後，點樣同呢個北方嘅政權互動先？如果北方嘅政權就維持目前嘅現狀嘅話咧，喂就唔可能同呢個南方嘅獨立政權並存噶咯喎。 冇人得講， 係咪？ 即使一句到尾，即係趙博唔使寫咁長嘅， 佢都唔長嘅，你俾我讀埋落去啦。即係其實都 一句老共能夠守恆，全國嘅人喺佢嘅角度，全國啊係能夠四分五裂嘅，梗係冇撚問題啦。不過你問我個人嘅意見，我都講過噶啦。除非我哋有埋廣東 啊 ，otherwise 好難搞 啊 因為我哋唔能夠 sell sufficient 啊嘛，你面對好多嘅問題噶啦，到時除非你有一個好嘅經濟關係嘅啫、或者政治嘅關係，所以個前提係咩咧？中國已經邁向一個開明嘅社會。冇撚所謂， 前提咁樣啊嘛，咁即 係呢個一定係前提。喂，呢、這個對唔住啊，呢、這個如果喺我哋 social science 嚟講咧，趙博你可以 comment 下，呢、這個係 necessary condition 啊。 係啊，呢個一定嘅，即係一定嘅條件嚟嘅。因為即使中國民主化之後，佢都未必會比香港有自治，甚至即係唔好話港獨啊，自治都比你，因為佢中國個民族主義、民族情緒都係好強嘅話咧，呢一個民選嘅政府，礙於個即係民眾選票嘅壓力之下。佢更加可能唔比香港自治都唔出奇嘅呢樣嘢。 除非你個 sufficient condition 喺邊度咧？講完 necessary 就係話中國都已經民主啦，同埋個民智好開。係 啦，同埋比較 即係話好似大家都係信我哋嗰套嘢，誒冇撚所謂啦，係大家都係人類啫，撲街即係左膠嗰套啊，係嘛？你中意獨立咪獨立咯，咪咁啊唔同喎。 或者佢好似覺得好似馬來西亞咁，覺得你香港係婦女嚟嘅，寧願踢咗你走啦。 你冇撚搞我， 咁咁啊最好啦。咁當然就但係問題就 係、是、踢咗新加坡走咁樣。 而家香港。其实而家大陆系依赖香港嘅程度系只系越嚟越更加深啫嘛，你谂下，你而家深港通边个最紧张？ 其实系即系呢个李克强最紧张嘅大佬，佢即系讲落出口，喂越快越好，阿哥，即系佢将佢啲 reset 全部系即系喂谂住攞嚟打包出国添，其实系即系打包出境，等啲鬼佬卖晒佢，咁最好系咁样。 唔系，所以老共咧喺成个嘅即系全球战略里边好聪明嘅。第一，香港我哋作为利用一个洗黑钱嘅工具；第二咧就系佢会谂咧就系 分散风险嘅工具咧，同时 佢要你香港依赖佢，你嘅生存嘅空间就喺我嗰度。所以当年呢有啲人话一国两制，虽然喺政治上里面呢我哋所谓嘅表面嘅统一其实是一纸空文嚟嘅，唔重要。最重要就係你唔好全部依赖晒佢。点解香港咁多撚多契弟呢？因为你好多契弟就係我搵唔到食呀、啊。即係正如一次我问我哋近排花生 group 里面好出名嗰个叫阿东呀、啊、即係低俗频道嗰个嘛。有一次我同佢卡拉 OK 㗎。 吓、啊，你同佢好 friend 噶？ 系，即系有人问我介唔介意同佢一齐唱，我话你有咩所谓啊？跳唱卡拉 OK。 哦，女王叫你系嘛？ 佢问我，你觉得香港应唔应该独立咧？咁样，我问佢一个问题，佢已经答我唔到。我话阿哥，你做嘅生意有冇同大陆有关噶？佢话冇。我唔怪得你咁谂啦。 唔系，但系佢老豆系政协嚟嘅，阿哥。 咁我唔知佢老大政協啊！如果唔係我問佢啦，如果唔係我第二句就會問阿哥，你老大係政協嚟嘅喎。 佢今日講大話，阿哥你真 係，如果唔係你點會咁有錢啊，大哥？即係你其實係靠老共噶嘛。 或者咁樣講啦，其實劉以正其實或者係成個叫做係呢個學院啊，其實佢都承認就係話香港係暫時目前係唔具備。呢、這個港獨嘅條件，你喂阿媽係女人啦，其實講真，你咩食水啊、飲食啊，即係嗰啲嘢，即係你唔能夠自給自足，呢、這個係。但我想即係我想講一樣，我覺得佢旗幟可嘉嘅，其實係，即係就算你係做唔到完全獨立，即係你起碼係步向一個，即係你獨立之前都要自主啲啊，係咪？系咪？你都要 self sufficient 啦，系咪？咁我觉得呢个系，我觉得系 appreciate 嘅。我起码我自己系啊。喂，另一样嘢，如果你话要否定独立嘅话咧，即系话否定独立嘅可能性嘅话咧，其实你可以咁样讲嘅，唔使下下就讲到，哎，你冇食水点啊嘅。我哋可以睇翻，即系俄国啊，佢周边嘅加盟共和国咧。其实都俾到好多我哋即係例子睇到，即係你话新加坡固然一个好成功嘅例子，但係几乎係无处无仅有咁滞嘅。其实係你諗下乌克兰嘅国家够大啦啩，係咪？喂，但係佢实质上喂佢即係喺呢个克里米亚危机之前，佢几乎就係呢个俄国嘅附庸国咁滞嘛，係咪？ 最主要就係个天然气 係啦，即係佢哋唔即係你话乌克兰唔係要俄国嘅东江水，但系天然气就系乌克兰嘅东江水啊嘛。 不过我觉得大家即系对于呢啲好虚幻嘅嘢咧，同埋意识形态嘅嘢咧，即系唔好睇得太大咯。因为你任何一个即系实际嘅人 ，reasonable man、economic man， 到时会谂嘅问题就系咧，冇唔系我即系五蚊去买自己制造啲水，定系买两蚊嘅嘢，其实系一个计算嚟噶嘛。正如当日你苏格兰好撚憎英国人㗎，扑街！你有冇睇？你有冇睇波㗎？英格兰对苏格兰嘅时候呢，屌英苏格兰人真係差唔多靴个英国国歌㗎 ，God Save the Queen 咁滞㗎。喂，最后你个公投结果咪一样系唔得，咪有得你公投添。你谂下，佢仲揸住个北海油田，系咪？即系任何居住喺嗰度啲人都可以投票，到时啲人系会 wait 噶啦。即使你一个民主嘅社会，嗱，大家自由意志去决定，咁啊好啊。咁大家計經濟效益嘅問題咯。 嗯，其實 喂，如果我係一個獨立嘅國家嘅時候，屌我嚟嗰啲豬肉牛肉，屌全部貴幾蚊嘅仆街，我梗係唔係攞緊搞啦，係嘛？ 唔係，其實 我哋為咗意識形態啊，其實喂戇鳩嘅，你阿媽都屌柒你啦！明明而家買豬肉兩蚊，屌你咪變咗五蚊嘅時候， 係就好狼。而家就係真 even 係一國兩制。 咁唔到喺泰國運過嚟咩，大哥？ 係又好落，但係你問下， 喂，新加坡運過嚟啊？ 喂， 咁咪仲貴？ 但係事實上，香港而家同大陸做嘅生意都係蝕本生意嚟㗎嘛，即係東江水都 係。即係我覺得你去到最後，我即係想一個結論啫，我冇話嗰樣嘢好定唔好。最後結論就係、是，到時你啲人就會 wait 㗎啦。你唔能夠 sell sufficient 嘅時候，你香港冇農業。你唔能够自给自足，你就买人哋啲嘢，咁嗰个依赖系咩咧？政治关系咯，好嘅时候咪得咯，系嘛？两蚊卖俾你，屌你唔通去新加坡运过嚟啊？台湾运过嚟啊，大佬唔使 logistic 啊？ 阿哥，喂，嗰陣時候啲人就會諗噶啦。嗱，我唔係反對大家有自決權利，我亦都應該覺得有嘅，因為每一個人有決定自己命運嘅權利，但冇理由咁撚戇鳩噶嘛。喂，我明明好撚平嘅嘢，搞到咁撚貴，咁我為乜撚嘢啊？好撚開心啊！屌揸住個香港國嘅護照，屌全部啲嘢都係貴撚曬嘅。唔係呢個係我嘅基本嘅論點咯，同埋我嘅判斷就係呢樣嘢未必係實踐得到。所以我話點解我反而係贊成一個廣東國就咁解啦。因為嗰度起碼 self sufficient 到嘛，屌有軍隊，屌我哋唔使。喂，大佬，我哋所有嘅中學生可能要當兵嘅喎。唔係冇兵制喎，嗰啲係叫咩？ 徵兵制。 徵兵制喎，唔係徵兵制，叫冇兵制喎。 不過呢個 走去訓練喎，仆街。 徵兵制 喎。呢個都有。 溝唔撚到女喎。 呢個都有道理嘅，即係如果你話喺呢個同一個文化圈，即係同一個廣東嘅文化圈，即係底下，你爭取一個共同嘅一個政治目標咧，係好啲嘅。即係你諗下，就係話最近啊，我哋就係講呢個原來咧，即係港產片啊，即係你 sell 去廣東咧。喂，真係即係你係粵語嘅原汁原味，即係上畫咧，個票房係好過普通話嘅，其實係。 咁梗係啦。 咁但係咧，即係香港同埋呢個廣東嘅融合咧，中間最 tricky 一樣嘢咧，係中間隔咗個深圳。 啱啊， 即係深圳就一個唔係廣東人嘅地方嚟，其實係。 喂，你唔知啲人話俾我聽，因為我好耐冇撚去過啦，就全部都係講普通話嘅。 其實係。 係啊，深圳，因為深圳外來人口咧比本 移民城市嚟㗎嘛。 唔係，反而就係廣州咧，即係廣州啊、珠海啊呢啲咁嘅地方咧，就同即 係廣州就好啲。 係啦，即係咁樣，即係會同聲同氣多啲嘅。係啦，我見到阿銘喺度圈緊啊，即係做埋呢、這個 嚇cameraman。 好，下次翻嚟。 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嘅就是 HK Peanut Talk， 我就是你哋品酒师地文员。